亚茅斯先知书第五章。以色列家，你们应听这话，应听我为你们唱的这首哀歌。以色列处女已跌倒，不能再起，摔在地上，无人搀扶。因为吾主上主这样论以色列家说：出一千兵的城，只生还一百；出一百的，只生还十个。寻求上主者生，作恶者亡。因为上主这样对以色列家说：你们寻求我才可生存，不可往贝特尔求助，不可往基尔加尔，不可去巴尔舍巴，因为基尔加尔必被掳掠，贝特尔必化为乌有。你们寻求上主才可生存，免得他如火冲入洛色家中，烧毁一切，无人能为以色列家扑灭。是他创造了昴星和申星，变昏黑为黎明，使白昼为黑夜，招海水而倾流于地面。他名叫亚威，他使灭亡闪及强者，使毁灭临于城堡。凡以毒害代替公正，弃正义于地的，是有祸的。他们憎恨在城门口主持公道的人，厌恶讲真话的人。为此，你们既然欺压穷人，向他横征钱粮，你们纵然用方石建筑了房屋，却不得住在里面；栽植了美丽的葡萄园，却喝不到园中的酒。因为我知道你们的罪恶多端，过犯重大，欺压异人，接受贿赂，在城门口冤枉穷人。因此明智人在此时缄默不言，因为这是邪恶的时代。你们应寻求善，不可寻求恶，这样你们才能生存。上主万军的天主也必与你们同在，正如你们所说的。你们应恶恶好善，在城门口主张正义，或许万军的天主上主会怜悯弱色的移民。为此万军的天主吾主上主这样说：人必在一切广场上哀悼，人必在各街道上说哀哉哀哉，并且招农人来吊唁，叫会哭的人来痛哭。在所有的葡萄园中人必哀哭，因为我要在你中间经过，上主说。那仰望上主日子来临的人是有祸的。上主的日子为你们有什么好处？那是黑暗而无光明之日，好似人逃避了狮子，又遇到了狗熊，进到房屋里，手扶在墙上，却被蛇咬伤。上主的日子岂不是黑暗而没有光明吗？那日实在幽暗而去黑。我痛恨厌恶你们的庆节，你们的盛会我也不喜悦。即使你们给我奉献全燔祭和素祭，我仍不悦纳。即使你们献上肥牲做和平祭，我也不垂顾，让你们喧嚷的歌声远离我，你们的琴声我也不愿再听。只愿公道如水长流，正义像川流不息的江河。以色列家，你们在旷野中40年，何尝给我奉献过牺牲和素祭？你们应抬着自己所造的偶像，即你们的君王撒固特和你们的星神克汪，因为我必使你们充军到大马士革之外。名叫万军的天主 的上主说：